修往生应该怎么帮助他，怎样成就他。 我们大家在一起念佛共修，目的在哪里呢？是求往生啊。啊，这个人在道场往生了怎么办？你要懂得处理，怎样帮助他啊？怎样成就他？啊，古大德已经把这些程序写出来留给我们，赤宗尽量啊，但这是文言文写的。近代大德怕大家看不懂，把它简化了，用白话文写出来，赤宗须知。这个本子我们也印过几次啊，我们重新排版，里面重要的东西，重要的部分我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印的时候套色印上去啊。我把这个题目，因为赤宗须知，人家看这个题目啊，有很多人忌讳啊，我换了个名词，怎样往生不退成佛。哎，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啊，就很高兴了。这个书啊，小册子，学佛的同学也要常常看啊。为什么呢？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遇到，哎，知道怎么处理。啊，我的老母亲过世，依这一本书做的啊，后事完全依照这个书上讲的来办啊。韩馆长的往生也是依照这个书来做的，做得很如法了。 如果道场有人往生，是否可以调动打佛七的同修去助念？应怎样安排才能两全其美？ 念佛堂有人往生，绝不能干扰念佛堂。送往生的人，自然由平常发心做助念的人，由他们去帮助。哎，如果念佛堂他们在用功，你再一帮着助念，他的心就乱了，他就不能专注了啊。他往生了，破坏别人念佛，这个不好啊。所以这个对于往生的人呢，是专门有一个小组啊，我们通常叫助念小组啊，由他们来负责啊，照顾就是临终关怀啊，由他们来照顾，这个就是正确的。 有些修行人往生后即被子女放入冰柜，这样会影响他往生吗？ 会影响啊，这个是这种处理太草率啊，这是我们按照佛法里面讲的时候，人一般人绝大多数断气之后啊，八个小时他神识没厉害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动他，他都会感觉到非常痛苦啊，所以不要碰他 不但不要碰他的身体，连他那个床铺都不要碰啊，这是最安全的啊，给他助念了八个小时，那么能够念到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是最好的。 病人在输氧气或吊瓶时断气，是当下取下输氧气管、吊瓶管，还是待助念十二小时后再处理？ 这个人在病危的时候，他周边照顾的人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在病危急的时候，看看已经不能够好转了，这个东西都要拔掉啊。拔掉之后他没有痛苦，他会感到很轻松很自在。哎，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拔掉就断掉，他非常痛苦啊。你要是拔掉他也痛苦，不拔掉他也痛苦啊。这个是人通此心，心通此理，我们都能观察到的啊。所以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最好在病重的时候就应当把他拔掉啊。这个时候他自己跟着念佛，念佛痛苦就没有。 助念时为何不能碰触亡者？什么时候才可以碰触？ 佛家为什么讲临终助念很重要？临终八个小时决定不能够碰触他，怕什么？怕他起愤恨心。啊，不但身体不能碰，他那个床都不可以啊，至少要保持八个小时啊。最好最安全的是十二个小时到十四个小时最安全，神识离开了，这是你碰他没关系，神识没有离开，他会起嗔恨心啊，这个嗔恨心跟你结了怨仇，而他自己的时候决定躲我道。 为亡者检验暖气在什么地方，好知道他到善道还是恶道，这有必要吗？ 人在最后一口气断了，底下就是他到哪一道就投胎了，所以最后一念是成慧，就多半都落到地狱道去了。彻宗经两、彻宗须知里面为什么那么样重视啊？人在临终的时候不可以啊触碰它，神识离开身体这个状况我们凡夫不知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这是最大的痛苦经典上比喻犹如僧规脱裤啊，这样痛苦，所以你去碰他触摸他很容易引起他的嗔恚心啊，这个是对亡者极大的不利啊。有些人啊，听说啊，人过世之后看暖气在什么地方啊，试验试验呢啊，他是到善道还是到恶道，最好都不必触摸，我们想探一探，不知道他神识有没有离开，神识离开了没问题，神识没有离开那对他就不利啊，不忍心做这个事情啊。 那么一般讲神识离开身体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啊，也就是说8个小时之内决定不能碰他，他躺在这个床上床都不可以碰。这是真正爱护啊，真正的帮助啊。8小时之后你要去试验探测可以，但是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断气之后12个小时这是安全。这个常识我们要有啊，我们要帮助人成就人，不能害人呐。 王者往生后不到8小时，有人用内功从王者脚下一直推动至头顶，意思是助王者神识早日从体内脱出。请问这是真的吗？对王者有影响吗？ 最好不要用这些啊，为什么呢？啊，除非是王者要学气功的，他要不学气功的时候，他对这个会很厌烦，他厌烦就会起嗔恨心啊。那临终起嗔恨心就会堕落到啊，所以这个不好啊。人在临终的时候，让他安安静静。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念佛是提醒他，希望他跟着念啊，希望他想到啊，这个求生净土啊，想到啊亲近阿弥陀佛啊，用意在此地。 人在断气后抢救还管用吗？ 抢救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啊，医生都知道啊。我们也曾经参加助念的送往生，到人断气的时候，医生就问要不要抢救，抢救很痛苦没效啊，所以你医生会把这个情形告诉你啊，那你需要的时候他就给你做，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很赞成啊。所以人这个抢救的时候决定有最严重的伤害。为什么呢？他痛苦，痛苦生嗔恚心，嗔恚心一起来的时候决定是往我道去的啊，所以这是很多人无知不懂啊。 看护临终者应该注意哪些事？ 人在临终时，家属啊对这个亡者要给他正面的提示啊，不能有负面的。这个负面是感情是负面的，家亲眷属总是有感情的，要隔离啊。他在临命终时最好不要让他看到啊，要隔离啊，让这些道友啊来帮他助念啊，怕这个什么？怕他家亲眷属一看到临终一下夜眼泪流下来，一哭了，好了，本来到极乐世界，一哭就把他拉回来了，就去不成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人死了之后啊，一般8个小时，神识啊还没有离开身体啊，没有离开身体，神识他有感觉啊。 啊，他有喜怒哀乐，很容易动感情。一动感情的时候，那个佛就不会接引了，啊，所以这很大的障碍。啊，所以临终不但不能碰他，碰他会他会痛苦。啊，连他那个床铺都不要碰。啊，走的时候总要拘礼一点，不要碰他床铺，怕疼，怕他难过受痛苦，受痛苦他就沉乎心，他一不高兴了，就堕落三恶道，嗔恚心起来肯定堕了。 在什么状况下助念时要把亡者与家属隔离？ 念佛的人即使在生的时候功夫念得不错，往生家亲眷属不懂这个道理啊，在旁边又哭又叫，容易引起他动感情啊，再去触摸他，就推他，这更糟糕了。几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能够遇到善知识，懂得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真正来帮助他啊，家亲眷属看到老人过去这是难分难舍，让他隔离。所以人在临命中最好是给他念佛助念，让他听到的是佛号，不要听到家人啊这个悲痛啊哭泣，不要让他听到。为什么呢？听到怕他起感情啊，怕那个贪爱生起来了，好了他又不能往生啊，贪爱起来了堕恶鬼道，嗔恚起来了堕地狱道啊，愚痴堕畜生道。 临命中看到儿子孙子来，一叫一闹就往生不了，该怎么办？ 念佛人到临命中时，在家人啊，看到儿子孙子啊，尤其是喜欢孙子啊，临终快要走了，哎，孙子来了。啊，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宗须知，持宗精良里面教导我们啊，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啊，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非常有道理 啊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啊，家亲眷属难分难舍啊，把阿弥陀佛接引的这个时界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啊。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 很冷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啊，个个人都念佛送他啊，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啊，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 家父往生时正念分明，但家人梦到他说因母亲于盖棺时哭泣，使他生起眷恋而回来。往后半年，母亲每听到父亲叫他就大病一场。请问父亲往生何处？ 这个说起来就是没生极乐世界啊，那是往生何处呢？常常还回到家里来，多半是鬼道啊。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念佛人呢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就是这个送往生的时候一定要依照仪规啊，这个赤宗须知啊，赤宗精良啊，那我们印的呢印这个赤宗须知，我们把名字改了个名字啊，就是怎样念佛往生啊，内容就是赤宗须知，一定要依照里面所讲的方法去做啊，这个临终之人一定要帮助他提起正念啊，因为纵然是断了气了，佛在经上告诉我8小时之内啊，如果真的往生了没有问题，要是没有往生的话，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我们一心念佛帮助他，他那8个小时还能完成，临终8小时之内决定不能碰他。他要没有走，纵然是念佛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你碰他他就生烦恼。你看这是这个他这个母亲一哭泣的时候就扰乱他了，就干扰他了，他就不能往生。临终虽然清清楚楚，他动了感情而留恋啊，这个就不能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父母是伊斯兰教，他们临终时学佛人该如何做才能对他们有利？ 伊斯兰教也不错，如果他是虔诚的伊斯兰的信徒，临终的时候要请伊斯兰的传教士啊，他们称阿訇啊，请他们来依照他们教的这个规矩去送终，这样好啊。那么我们是佛教徒，我们在旁边不要出声啊，念佛诵经给他回向啊，这个就非常的如法啊。他是虔诚伊斯兰教信徒，到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教他学佛，他不甘心不情愿啊，生烦恼啊，这就不好了啊，总要让他欢欢喜喜啊，帮助他了升到天国。这个做法就对了。 吃荤是否可以帮人助念？ 现在人讲这个吃荤，意思非常含糊，这个荤吃荤的 不是肉食啊。你看看那个荤是草字头啊，荤是素菜，不是肉食，这个诸位一定要辨别清楚啊，不要以为是我吃肉的时候叫吃荤啊，这是搞错了。肉食叫心荤心啊，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叫五荤呐。蔬菜里面的五种啊，这个五种是从大蒜啊，浇头是小蒜，韭菜，现在的洋葱，这个五种啊，这个五种叫五荤菜。不要以为是这个吃肉的时候叫做吃荤，那就搞错了啊，这个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啊。那么吃肉，肉食可不可以帮人助念？可以，但是这个五荤菜不可以啊。我们帮人助念的时候，这一定要禁止啊，这个气味啊不好，鬼神都讨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 吸烟、喝酒、吃肉，是否可以领众念佛？是否可以给亡人开示？ 最好啊，助念的这一天，你就吃一天素吧。表示你对他的虔诚恭敬，那个功德就更大。或者的是，你助念完了之后，你再回去吃嘛，也可以吧。不要再助念这个场所，助念在这个时间，去吸烟喝酒吃肉，这样就不好，这样子对于亡人也不恭敬。 助念时身体自然左右摆动，会不会不尊重？尤其是昏沉时晃一晃，似乎能提振精神，这样会不会扰乱别人助念？ 这要看当时的环境，看当时环境，这个你的动作不太多不太大，大概对于邻座的同修不会产生妨碍。如果动作太频繁太多了，你扰乱秩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退出外面走走调调心调调身，然后再进念佛堂。 香港法律规定往生要立刻送太平间，请问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佛说人断气了，心脏这个停止跳动了，神识没离开，至少8个小时之后你再移动它最安全的最好的是能过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就很安全那但此地的医院是决定不许可的，法律不允许断气之后10分钟一定要移走所以很多同学问我怎么办，我就想着现在香港不是改选吗，选这个什么议员呢，你们去找这些议员的时候，支持这个议员当选，请他们把法律这条改掉允许人断气之后在医院里能够停留8个小时再移动把10分钟延长到8个小时，那就功德无量了。 在香港医院死亡后，尸体立刻打包。可惜香港没有弥陀村可以助念送往生，应如何才好？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能在香港建个弥陀村，帮助念佛人临终助念往生，这是最好的。如果香港没有这个条件，那当然更好的方法是自己念佛功夫成熟，临终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真正往生。这个地方一断气，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没有中阴，这是真正功夫成片的人才能做到。那么功夫差一点的呢，需要作念这个人缘分不相同如果当身体年岁大的时候，身体衰弱，希望往生，国内还有一些道场像这个洞天目山北国兴隆寺除这个之外还有不少道场都重视临终关怀都能给我们做考虑的。 老法师曾说，人在断气后助念14到24小时，就可随顺风俗人情予以火化或冷冻。但为何在如何往生不退成佛一书里提到，火化要在7天以后举行，或至少要停放3天？ 停放3天，停放7天，现在社会它不许困那怎么办呢希望国家呢改变法律如果要不能改，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法令规章。就是现在的医院里面，人一断气之后10分钟就要送太平间，就把它冰冻起来了那这个是在我们佛门习俗里面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人断气之后神识没离开的当然能够停3天或者停7天很好这个也是对他的怀念，也是人道不忍心呢把他很快就埋葬那么这个3天到7天的时候，你再看他的变化，对我们学佛的人增长信心第一个，学佛的人说他身体柔软，7天还是柔软的韩馆长这个入殓呢是7天，7天再给他洗澡换浴，全身柔软，这大家生信心而且是容貌的时候，相貌的时候是越变越好，变得更年轻你看他确确实实像在睡觉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个给一般人的时候增长很大的信心。 是否必须3天甚至7天以后火化？原因为何？ 多少天火化这个没有一定没有一定，要看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你比如在北方天气寒冷，那么时间放久一点呢没有关系如果在这个南方天气炎热呢， 时间久了他身体就发臭啊，所以是各个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可以随俗啊，随俗人情之常。 亲友得了不治之症，只告诉他实情，劝他放下世缘，念佛求生净土，还是隐瞒病情？怎样如理如法的帮助他？ 身患绝症亲友，是不是告诉他病情？要看当时状况，要看这个人的修养，他能接受啊，他平常很大观，可以告诉他。他如果很怕死，贪生怕死，可不能告诉他，告诉他麻烦大了。啊，但是最好的方法呢，让他看《山西小印》《了凡四训》啊，《于今义欲造神迹》，这都非常好。啊，让他看看这些，看看这些因果的这些教育，啊，这些教育片。以后纵然他病重检查出来不怕，他已经看过这么，他心里有底子啊，然后我们帮助他就很容易，他会接受啊，而且全家人也会帮助他啊，不怕。 送人往生时在七日内，请问被送者在往生前能吃东西喝水吗？ 往生的人呢，在病重的时候，他要是七天七夜那不吃东西，但是水一定要喝啊。他是什么呢？让身体清净啊，把身体里面肮脏东西统统排泄出去。这个差不多一般往生人都有这个，都懂得啊，让自己走的时候这个身体很清净，不要有污染。 如果一个人平时身体很正常，有一天突然倒在地上，或说身体很不舒服，在不知道他病情轻重的状况之下，是立刻叫同修来给他念佛，还是先送医院抢救？ 那这要看什么人。啊，他是个学佛的人，你可以这样做。他要不是个学佛的人，如果你这样做了，他家里来找你麻烦，这后遗症呢，很难想象。啊，他说你不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你耽误了他的这个急救的时间啊，他要求你怎么赔偿？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现在社会制度啊，这个社会的法律要懂得，通通都要遵守，或者是你双管齐下，两全其美啊。那么有一些这个佛教同修帮助他作念，送他到医院，在医院里面照顾他啊，这是比较安全妥当的方法。